夜里，何峰换上白大褂，戴着口罩眼镜混进医院，行动处的特工轮班看守，却也免不得有打盹的时候。这个点儿困意正浓，但听一口日文，以为是日本医生，也没太警觉，刚要放行，被铐住扭断脖子，倒了下去。另一人正要喊叫，何峰迅即按住他的嘴，手在喉间用力一拧，他将两尸首拖进病房的卫生间里。 你是谁？ 江守月已惊醒了，何峰给他拔掉针，拖了个推床到病床边。 跟我走。 你是谁？是你？ 闭嘴，先带你出去。 何峰将他横抱起来放到推床上，被子盖住脸，大大方方地推了出去。迎面撞上个吃鸡腿的特工，还未等他发问，何峰从口袋里拿出一根特制的细剑朝他扔了过去，直穿咽喉。一路杀了三个人，走道的尸体很快被发现，哨声响起，急促地在走廊回荡。何峰推他到楼梯口，揭开被子。 有力气搂紧我吗？ 有。 抓稳了。 好。 事实证明无法抓稳，江守月快疼死了。何峰直接从二楼跳了下去，他倒是站稳了，江守月直直往后倒去，何峰抓住他的手，将他捞回来稳住。 让你抓紧。 江守月一头虚汗，死死靠住他的脖子。 我让你抓紧，我没让你勒死我。 抱歉。 何峰动作很快，一路助跑到墙边，轻松跨过去，稳稳落地，立马朝远跑去，将他塞进提前备好的车，疾驰而去。江守月的伤口又裂开，股骨出血，何峰带他到一个老屋里，他提前准备好了纱布和药扔给他。 自己处理一下。 谢谢。 何峰坐在桌边背对他。 他被抓了。 有人招了。 旗袍店的伙计。 叛徒。都怪我，不该拉上他。 现在怪什么都没有意义。换好了没有？ 等一下。 你们还有多少人？ 我知道的几个小组除了被抓的全牺牲了，只剩下一个发报员和两个交通员，不过都没有战斗能力。 布谷鸟呢？ 你是我们的同志？ 不是。 你是军统还是中统？ 重要吗？ 抱歉，我们有纪律，不能透露给你。 纪律比人命还重要？ 这是最高机密。好了，你可以转身了。 饿了你就吃点儿。 谢谢。 我要救他。 怎么救？ 告诉我你们的密码本。 不行。 我对你们的情报没兴趣，我救了他，你们再换新的就可以了。 你有把握？ 我要给你们的人发电报，你得配合我。 你到底想做什么？ 把他换出来。 夜间是各路间谍活动频繁的时段，日本人的几辆电讯车也不停地绕城市跑。何峰带着密码本和发报机到一个宅居密集的弄堂，通常发报时间不能超过五分钟，否则便有极大的被侦查到的风险。他随意发了一大段冗长的内容，就等电讯车定位到他的位置。很快外面传来车轮声，他将电台藏起来，烧掉密码本，便从后窗跳离。按他们上楼的速度，他烧掉一个角便会被发现并熄灭，而这本书的流传程度足以让他们轻松辨认。电讯车不会独自跑，往往后面会跟着一两车人，以保随时抓获发报员。何峰刚跳下楼便被发现，一行人叫嚷着追上来，他已用布裹住头面，只露出两只眼睛，身上穿着厚重的长袄，掩住了真实的身形，即便很熟悉的人也未必能认得出他来。 拖拉的衣服并没有阻碍他的灵活性，为防枪声泄露位置，他虽身携枪支弹药，却一直使用事先做好的短剑。得亏年少时玩的琴准头好，几乎没有空间，根根落在敌人身上，将其无声击倒。一个小矮个儿躲在墙后，他叫刘茂业，刚加入行动处不久，胆子小，看着前头倒下的队友没敢上前，冒着身偷看一眼，就见那黑影脚上带钩子似的，两下踹上墙翻了过去。何峰跑了，王队长气急败坏，踹着车走起。 这么多人，一个人都抓不到，想着你们都是吃白饭的。 队长，那人会飞檐走壁。 王队长一脚将刘茂业踹翻。 是不是还会飞天遁地呀？ 八成是。 王队长扬起拳头要砸他，刘茂业捂住脑袋往后躲。 继续找，给我挨家挨户搜，